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笑，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啦啦啦啦，啦啦。 甜甜，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我唱的是今天老师教我们的古诗《春晓》，是古建芬奶奶写的。 春眠不觉晓。 女儿在放学归来给我唱了一首古诗《春晓》，同时她告诉我说这是古建芬奶奶写的。这让我想起以前有一段采访，古建芬老师说出了自己心底的愿望，而如今她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创作新学堂歌是我从70岁到82岁最快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希望新学堂歌能够走进全国中小学生的课堂，也能让全世界的华人儿童有歌唱，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是古建芬，我让孩子们把新学堂歌唱给你们听。 窗外的雪，高飞的白鹭 建芬老师是当代著名的女作曲家，从小古建芬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觉得歌声会带给她很多美好的东西，音乐就像是她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她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泪乐队跟的情谊》还有《烛光里的妈妈》等等等等。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对她说，你看现在的孩子都没有什么歌唱了。于是从2005年开始，70岁高龄的古建芬老师又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创作当中。这一次他把诗谱成曲，创作了新学堂歌，给孩子们创作了经典的歌曲。 2005年开始写新学堂歌，两年以后出版了我第一次见面的就是20首的新学堂歌。北京的教委在东城区平谷区做教材，那么2018年我终于写了50首学堂歌，并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它。在上海出版这个音乐季以后呢，北京市教委决定要在全北京1630所中小学130万中小学生每个班配一本新学堂歌全集。 新学堂歌优美的旋律，童趣的展现，拉近了古代圣贤和现代儿童之间的距离，让孩子们更加快乐地亲近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新学堂歌将诗歌音乐融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华语原创音乐佳作，已经成为中国儿童国学启蒙教育和音乐启蒙教育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学堂歌是古建芬老师用极大的爱心写就的，当然他对于古诗词的挑选也非常严格，古诗词必须具有阅读的韵律，适合用音乐的手法来展现。新学堂歌选取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些诗歌，比如游子吟、登鹤雀楼、长歌行、村居、静夜思、春晓等等等等。其中的游子吟是一首母爱的颂歌，诗中亲切地描绘了母爱的伟大。诗中的前两句描写了母亲的神态和动作，本来是可以平稳地描绘母亲的形态的，但古建芬老师却改用阴沉的大跳，感叹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的光辉与不辞辛苦，更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一份深深的爱。而这首歌呢，也是对古建芬老师自己有着深刻的影响。 说起学堂歌，这是2005年的事情，第一首我写了游子吟，在我录音的时候，我听着这个歌我就掉眼泪了，触动我的心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放不下，所以在现在我就是努力地去写，为孩子留下歌曲，他们在歌声中长大，去圆我们的梦。 游子身上衣，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 游子吟给我们传递了一份温暖，歌颂的是一份伟大的母爱。而在创作《新学堂》作品期间，古建芬老师却经历了家庭重大的变故。 在2016年的时候，我爸爸因心脏病突发，在家里边就去世了。那么相隔8个月，我妹妹又因为脑出血突然的离开了我们。那么我妈妈当时是受到特别大的打击，他基本上就不会弹钢琴了，特别的痛苦。那个时候还差一首 啊、 那个时候就他怎么都写不出来。 老伴和老女儿走了以后，我原来写的我不想写，但是写什么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有一天碰到了两句话。有种幸福叫放手，有种痛苦叫占有。我想我不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去幸福的放手呢？啊，所以这样我就把这个歌就填了一些词，最后一直到2017年我才把这个歌写出来了，唱了，我的心才放下了。我想我还要努力写下去，有音乐陪着我，我一生绝对会长久的走下去。 再次替所有的孩子们谢谢古建芬奶奶，古建芬在用她自己的生命写歌。这份对于音乐的热爱，对于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深深印在古建芬的心里，她将它们幻化为音符流淌出来，流进我们的心间。 Oh 音乐的它是心灵艺术，它不像美术可以视觉啊，音乐它是一个听觉的东西，听觉进哪儿了呢？进了心里边，而这个心是通过音乐的沟通使它进入更深的一个灵魂。我没有想法，我绝不会去动笔，有感而发才去创作。亲爱的小朋友们，古诗词是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它像粒粒种子播撒在你心田，滋润你心肺，愿你读它，唱它，思索它。胡奶奶特别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学习和传承这些经典诗词，我来写，你来唱，愿新学堂歌伴你们快乐成长。 古建芬作为当代大众喜爱的女作曲家之一，凭借经典悦耳的音乐旋律感染着亿万听众，她的作品不仅仅深深影响了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她的新学堂歌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古建芬创作的音乐作品当中凝聚了对生命价值的感悟，再次感谢古建芬老师，愿您的音乐流芳千古，愿您的爱世世流传。

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我是主持人韩丽。经常看香港电影的影迷，一般只要听片头的话，就知道是哪个公司制作的。其中最具标志性、最好听的，当属下面这段开头。这个噔噔噔噔的声音就是嘉禾电影公司，如今他的创始人邹文怀先生已经不在了，他于2018年11月2日去世，享年91岁。这位香港电影泰斗人物一生就是一个传奇，他从法庭翻译转行踏入电影圈，自立门户，创办嘉禾，并栽培当时只是二线的李小龙拍电影。当时推出《精武门》《唐山大兄》等作品，都刷新香港电影票房纪录。精武门的这段主题曲，不知道在多少人心中是香港电影的启蒙作。李小龙标志性的吼声和顾嘉辉的配乐，使得这部作品不仅突出了李小龙的武术风格，更让李小龙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符号。李小龙去世之后，嘉禾虽说受到了影响，不过很快被许冠文挽回。当年许冠文在无线电视台做主持， 邹文怀听说许冠文有意做导演，立刻和许冠文联系，两人一拍即合。 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危制啊，无谓强王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着头劲，乱搏懵捞遍满国啊，唔曳做军金等经已系啊成例，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倾倾，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得赚笑，输过唔使轻。做老千梗好搵个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怕现形。 于是有了鬼马双星，一上映打破各种记录，斩获600多万票房。在之后，许冠文又推出了《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等影片，全部都是年度票房冠军。 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倾倾，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得惨笑，输过唔使庆，做老千梗好搵个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求望星，鬼马双星，鬼马双星， 真的有赢啊。 在许冠文隐退之后，邹文怀随后助力成龙，成为李小龙之后又一华人功夫传奇。这首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朋友》，最早也是在《龙兄虎弟》中作为插曲出现。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成龙加入嘉禾之后，先后拍摄了《师弟出马》《龙虎兄弟》《红斑区》《A 计划》《警察故事》系列等作品。在邹文怀的支持下，成龙专心做出了许多自己想做的影片。90年代大陆录像厅播出的香港电影，可以说一半都是嘉禾出品的成龙电影。2016年，成龙拿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第一个感谢的人就是邹文怀。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

忍者龟的主题曲和插曲均由当时香港风头正盛的曹猛乐队演绎，香港影坛会演又会唱的音乐人，嘉禾电影基本上都用过。嘉禾出品超过600万以上华语片。 千遍万遍，情在风中飘零，何处赋予思念，缠绵到永远。情缘难再聚散间，莫论千年万把一人怀念，怎奈情深缘浅，恐人芳华憔悴。 那个时期，嘉禾、银河映像、星辉、正东等电影公司百花齐放，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年代。 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邹文怀这个名字以及其背后的嘉禾是陌生的，但对于影迷来说，他所代表的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梦里，梦 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是韩丽，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又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麦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孟乔，推荐单位广东城市之声。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建设从2009年开始建造，历时9年，困难重重，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为庆祝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特别制作了广播剧《一次多出来的深海穿针》，真实再现大桥建设团队打造超级工程的决心和行动。剧情由2017年5月3号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师林明做出了一个可能是他这一生最冒险也最艰难的抉择展开，拔出街头，再一次深海穿针，最终大桥建设者们克服其中产生的种种困难，完美实现对接，保证了超级工程必须是超级质量。广播剧选取了港珠澳建设过程中精彩且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真实再现了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的精华，大力讴歌了大桥建设者勤劳智慧、精益求精的时代精神，围绕中国梦主题生动再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歌曲《孟乔》正是为了广播剧《一字多出来的深海穿针》而创作的主题歌。这首歌歌词写得很有新意，星梦之桥，天地之交，把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辉煌连接起来，就是一座创作者的梦桥。请欣赏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选送的作品《梦桥》，由韦东庆作词，方东青作曲，由金涛演唱。